互动其实就是希望和直接和学生和妈妈联系，然后在美国这边提供我们在美国的能够提供的一些最佳的一些配合，然后让这些妈妈爸爸都放心，让孩子更好的更健康的成长，更快的获取知识，更快乐的生活，然后当然也更安全。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每个星期六实际上是一个和家长互动的时间，一个是向他们介绍美国的情况，一个是听取家长的意见，对吧？家长希望做成什么样子的，希望怎么做，我们甚至希望家长呢都能来啊参与美国这边的活动。因为我在美国33年了，所以美国这边的事情呢我是很愿意啊，当然也应该说也是有能力有资源的，这个和家长配合，像你们刚才提出的这些要求我们都能够。好，今天的讲座基本上就在现在结束。如果有家长或者是有什么朋友哈，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微信我，应该也可以微信常想妈妈哈，这个我们都会给你们安排在周六的这个在海淀的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座谈。如果你们有需要呢，就微信我。另外在下一次讲座中呢，像刚才那个老师提到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是否需要到美国来的话，是不是需要托福成绩啊？如果没有托福成绩，应该怎么样来进入美国的学校呢？这些关于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具体的问题，都会在下一讲呢来很这个具体的来回答。如果是参加我们星期六的活动呢，你们也可以在活动中提出问题，那么我们也含在下一讲回答。好，现在还差一分钟啊，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再一次的向常想妈妈表示感谢哈，然后就是再一次的感谢群主，再一次感谢转播员的辛勤的工作，然后也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个讲座的关注。好，谢谢大家。